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2章圣芒哥魔法伤病医院第83集。 他认真对待他的话了，哈利大感欣慰，他没有迟疑，一下子就从床上蹦起来，套上衬衣，把眼镜推到鼻梁上。 韦斯莱，你也应该一起来， 麦格教授说。他们跟着麦格教授走过茉莉一旁的纳威、迪安和西莫，出了宿舍，从螺旋形楼梯下到公共休息室，钻出肖像洞口，沿着胖夫人那道洒满月光的走廊往前走。哈利觉得他内心的恐惧随时都可能决堤，他想跑，想大声叫邓布利多。他们这样慢腾腾地走着，而维斯莱先生正在流血。要是那些尖牙，哈利努力不去想我的尖牙有毒呢。路上遇到洛丽斯夫人，她把灯泡般的眼睛转向他们，发出微弱的嘶嘶声。麦格教授说了一声 嘘， 洛丽斯夫人溜进了阴影中。几分钟后，他们来到了邓布利多办公室入口处的滴水嘴石兽跟前。 紫字蜜蜂糖， 麦格教授说。石兽活过来跳到一边，后面的墙壁裂成两半，露出一段不断上升的石梯，好像一架螺旋形的自动扶梯。三人踏上楼梯，墙壁在他们身后咔嚓合拢。他们转着小圈上升，来到那一扇闪闪发亮的橡木门前，门上有狮身鹰首兽形状的铜门环。虽然早已过了午夜，屋里却传出说话声，乱哄哄的，好像邓布利多在招待至少12个人。麦格教授把兽形门环扣了三下，说话声突然停止，好像被关掉了似的，门自动打开，麦格教授领着哈利和罗恩走了进去。屋里半明半暗，桌上那些古怪的银质仪器静静地呆着，而不是像往常那样嗡嗡转动，吐出阵阵烟雾。墙上历届校长的肖像都在相框里打瞌睡。门后面，一只个头像天鹅、羽毛金红相间、美丽非凡的大鸟在漆木上打瞌睡，头藏在翅膀下面。 哦，是你，麦克教授。还有，啊， 邓布利多坐在他书桌后的高背椅上，凑在蜡烛光前看文件。他穿着雪白的睡衣，外罩一件刺绣华丽、紫金相间的便袍，但看上去精神抖擞，锐利的蓝眼睛紧盯着麦格教授。 邓布利多教授，伯特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麦格教授说。 他说 不是噩梦， 哈利马上说。麦格教授回头看看哈利，微微皱起眉头。 好吧，伯特，你自己跟校长说吧。 我确实在睡觉， 哈利说。虽然他又害怕又着急让邓布利多明白，但仍然有点气恼校长没有看他，而是望着自己交叉的食指。 可这不是一般的梦，它是真的，我看到它发生了。 他深深吸了口气。 罗恩的爸爸维斯莱先生被一条大蛇咬了。 他说完后，这些话似乎在空气中回响，有点荒唐甚至可笑。短暂的沉默中，邓布利多向后一靠，凝视着天花板。罗恩望望哈利，又望望邓布利多，面孔苍白而震惊。 你是怎么看到的？ 邓布利多轻声问，依然没有看哈利。 我不知道。 哈利有点恼火地说，这有什么关系？ 在我脑子里吧。 你误会了。 邓布利多依然是平静的语气。 我是说，你记不记得，你看到袭击时是在什么位置？你是站在受害者旁边，还是从上面俯瞰着这一幕？ 这个问题很怪。哈利呆呆地望着邓布利多，他好像知道似的。 我就是那条蛇， 哈利说。 我都是从蛇的角度看到的。 一时没人吭声，然后邓布利多看着脸色仍然煞白的罗恩，换了一种比较强烈的语气说， 亚瑟伤得严重吗？ 很严重， 哈利强调地说，他们为什么领会得这么慢呢？难道不知道一个人被那么长的尖牙刺穿之后会流多少血吗？邓布利多为什么不能看他一眼呢？邓布利多猛地站起来，把哈利吓了一跳。他对离天花板很近的一幅旧肖像说， 艾弗拉， 他厉声说， 还有你，戴丽丝。 一个额前留着短黑头发的黄脸男巫和旁边相框中一个垂着长长银发卷的老女巫立刻睁开了眼睛，两人刚才好像都睡得很酣。 你们听见了吗？ 邓布利多问。男巫点点头，女巫说， 当然。 那男子红头发戴眼镜， 邓布利多说， 艾弗拉，你需要发警报以确保他被自己人发现。 两位巫师点点头，从侧面出了相框，但并没有像在霍格沃茨经常发生的那样出现在旁边的相框里，而是消失不见了。一个相框里只剩下了深色的帘子，另一个剩下了一把漂亮的皮椅。哈利注意到墙上其他许多老校长虽然逼真地打着呼噜流着口水，却从眼皮底下偷偷地看他。他突然明白了刚才敲门时是谁在说话。 艾弗拉和戴丽丝是霍格沃茨鼎鼎有名的两位校长。 邓布利多快步从哈利、罗恩和麦格教授身旁走到门边睡觉的美丽大鸟跟前。 其他重要的巫师机构也挂有他们的肖像，他们能在自己的肖像之间随意来去，所以能告诉我们别处发生的事情。 但维斯莱先生可能在任何地方， 哈利说。 三位请坐一会儿， 邓布利多说，好像哈利没说话一样。 艾弗拉和戴丽丝可能要几分钟之后才能回来。麦格教授，你能不能再拉几把椅子过来？ 麦格教授从睡袍兜里抽出魔杖挥了一下，凭空变出三把椅子，是植被的木椅，与哈利受审时邓布利多变出的软椅不同。哈利坐下来，回头看着邓布利多。邓布利多用一根手指抚摸着福克斯头上的金色羽毛。凤凰立刻醒了过来，扬起美丽的头颈，用明亮的黑眼睛望着他。 我们需要一点警报， 邓布利多轻轻对他说。一道火光，凤凰不见了。邓布利多现在快步走到一台精巧的银质仪器前。哈利一直不知道这些银仪器的用途。邓布利多把那台仪器搬到书桌上，重新面对他们坐下，用魔杖尖轻轻敲打着仪器。仪器立刻运转起来，发出有节奏的叮当声。顶部的小银管喷出一缕缕淡绿色的青烟，在空气中汇聚缭绕。邓布利多专注地望着青烟，眉头紧锁。几秒钟后，几缕青烟变成一股稳定的烟雾，越来越浓，在空气中盘旋，顶端化成了一个蛇头，蛇嘴大张着。哈利想知道仪器是否在证实他的描述，他急切地看着邓布利多，急于得到肯定的表示，但校长没有抬头。 自然，自然， 他自言自语地说，依然注视着烟气，一点也没有惊讶。 但实质上是分开的吧？ 哈利对这个问题完全摸不着头脑，但烟蛇马上分成了两条，在昏暗的空气中盘旋扭动。邓布利多带着严峻而满意的神情，又用魔杖轻轻敲了敲仪器，叮当声减慢停止了，烟蛇渐渐淡去，化成无形的烟雾消失了。邓布利多把仪器放回细长的小桌上，哈利看到肖像中许多老校长在窥视，他们发现哈利在看着他们，又赶忙假装睡着了。哈利正想问那奇怪的银仪器是干什么的，右边墙壁上方一声喊叫，那个叫埃弗拉的男巫已经回到相框中，有点气喘吁吁。 邓布利多， 什么消息？ 邓布利多马上问。 我一直喊到有人跑来。 男巫用帘子擦着额头说， 说我听到楼下有东西在动，他们半信半疑，但还是下去看了。你知道下面没有肖像可以供我瞭望，总之几分钟后他们把他抬了上来，他看上去不妙，浑身是血， 他们离开时，我跑到艾弗利达·克拉格的肖像中去好好看了一眼。 很好。 邓布利多说。罗恩抽搐了一下。 我想戴丽丝会看到他进去，然后。 过了一会儿，拖着银发卷的女巫也回到了相框中。她咳嗽着坐到皮椅上说。 对。他们把他送进了圣芒哥，邓布利多。他们从我的肖像下面走过，他看上去状况很不好。 谢谢你。 邓布利多说，转身望着麦格教授。 米勒娃，我需要你去叫醒维斯莱家的其他孩子。 当然。 麦格教授站起来，快步走向门口。哈利瞥了瞥罗恩，他现在看上去很害怕。 邓布利多，还有茉莉呢。 麦格教授在门口说。 让福克斯放完哨之后去吧。 邓布利多说。 但他可能已经知道了。他那奇妙的挂钟。 哈利知道邓布利多指的是那个不显示时间，只显示维斯莱家个人位置和情况的挂钟。他揪心地想到维斯莱先生的指针，此时此刻一定指着生命危险。可是天太晚了。维斯莱夫人也许在睡觉，没有看钟。他心里发寒。想起维斯莱夫人的伯格特变成她丈夫的尸体，眼镜歪斜，脸上流着血。但维斯莱先生不会死，他不能死。邓布利多在哈利和罗恩身后的一个柜子里摸索着，找出了一个熏黑的旧茶壶，小心地放到桌上。他举起魔杖，念了声 门托斯。 茶壶颤动了一会儿，发出奇异的蓝光，然后渐渐静止，又变得乌黑。邓布利多走到另一幅肖像前，这是一个留着山羊胡、一副聪明相的男巫。画中他身着银绿相间的斯莱特林服装，似乎睡得很香，没听见邓布利多在叫他。 菲尼亚斯，菲尼亚斯！ 现在墙上肖像中的人都不再装睡了，他们在相框中走来走去，想看得更清楚些。聪明相的男巫继续装睡时，他们有些人也开始叫他。 菲尼亚斯，菲尼亚斯，菲尼亚斯！ 他装不下去了，夸张地动了一下，睁大眼睛。 有人叫我吗？ 我需要你再到你的另外一幅肖像中跑一趟，菲尼亚斯。 邓布利多说。 我又得到了一个消息。 到我的那幅肖像中跑一趟。 菲尼亚斯尖声说，假装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他的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落到哈利身上。 哦，不行，邓布利多，我今晚太累了。 哈利觉得菲尼亚斯的声音有点耳熟，在哪儿听到过呢？没等他细想，周围的肖像突然爆发出一片抗议。 不听命令，先生！ 一个红鼻子的大胖男巫挥着拳头吼道：“ 不守职责， 我们有义务为现任的霍格沃茨校长效力。” 一个看上去体质虚弱的老男巫喊道：“哈利认出是邓布利多的前任阿芒多·迪佩特。” 无害兽，菲尼亚斯！ 要我来说服他们，邓布利多。 一个目光精明的女巫。举起一根极粗的魔杖，看上去有点像桦树条。 哦，好吧。 菲尼亚斯有点害怕地瞟着这根魔杖说。 不过他这会儿可能早把我的肖像毁了。他已经毁了家里大部分。 小天狼星不会打坏你的肖像。 邓布利多说。哈利一下想起他在哪儿听到过菲尼亚斯的声音了。是从格里莫广场12号。他卧室里那看似空空的相框里传出的。 你要告诉他，亚瑟·维斯莱受了重伤，其夫人、儿女和哈利波特很快会去他家，明白吗？ 亚瑟·维斯莱受伤，老婆孩子和哈利波特要来。 菲尼亚斯懒洋洋地说。 行，行，好吧。 他从相框中溜了出去，消失了。这时书房的门又开了，弗雷德、乔治和金妮由麦格教授领了进来。三人都还穿着睡衣， 头发凌乱，神色惊恐。